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3集《峰回路转》。突然，白玉堂被轩辕劫拽了一把。白玉堂本能的就想反击，不过忍住了，一个趔趄坐到了床上，抬头看轩辕劫正凑过来，含着泪。 月儿，你想不想娘？ 按理来说，以白玉堂的性格，一个男人打扮成女人还靠他那么近，他肯定一脚把他踹开。但是轩辕劫此时的神情举止满是忧愁，虽然是难看了点，但眼神不会作假，他的确很思念那个玉儿。白玉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轻轻点了点头，一旁的小丫鬟松了口气。轩辕劫瞬间满脸的笑容，将刚才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，他一手抓住白玉堂的袖子。 玉儿，你当年是不是受了好多苦？那些人不是把你扔下山崖了吗？娘以为你死了。 那些人难道当年白灵儿目睹了爱子被扔下山崖惨死，所以才会如此疯癫？不过眼前的是轩辕劫而不是白灵儿，可轩辕劫似乎并不知道月儿的遭遇，这其中是怎么一本账呢？好乱啊。 我不记得了。 也对，你那时候还小。不过娘听说你的师父是武林至尊，难怪当年能救得了你。 这么说玉儿是真的死了？无论那些人是谁，杀害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实在是不可饶恕。 为娘知道，要你应付那昏君真是为难你了。 轩辕劫伸手轻轻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 你放心，娘过几天就让他放你回去。你等着，等娘将他的北海搅到亡国了，就去陪你。 白玉堂愣了，看着轩辕劫良久才开口。 你为何要灭了北海？ 替你报仇啊，还有我自己。当年若不是神郎相助，娘已经死在深山里了。轩辕劫还有他皇室众人都是恶贯满盈，北海就是个不该存在的地方。娘要他们都死，来偿还他们的罪孽。 白玉堂有些搞不明白了，如果眼前的轩辕劫真是白灵儿，无论是臆想出来的也好，失心疯了也罢，为什么连轩辕劫也恨，而且要恨到整个北海都灭亡？白玉堂指了指那个面具。 那个是？ 是神郎，当年就是他救了娘。 他怎么救你？ 他咬了娘一口。 轩辕劫边说边轻轻托起白玉堂的头发，抚摸着自言自语。 我儿果真风神俊朗，英俊潇洒。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他好想揍人，但是有事情没问清楚，还得忍耐。按照轩辕劫的说法，白玉堂推测这只黑狼可能是当年身上承载了邪魔内力，咬了轩辕劫一口之后将内力给了他，所以轩辕劫才会有了盖世的武功。可白灵儿为什么拥有不同的内力？ 那几位皇子是你杀的？ 他们敢对你不敬，娘把他们都杀了，还有个老大没死。你也是心地太善良，轩辕家的都是恶棍，死了活该，不需要去同情他们。 真是他杀的？奇怪，晚上的内力和白天不一样。那轩辕劫呢？ 白玉堂下意识地将自己的头发从轩辕劫手里抽出来。 他睡着了，他晚上内力尽散，就跟个废人一样。我白天忍一忍，站在他身边做他的皇后， 等到了晚上，我就占了他的皮囊来办事，也方便些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 玉儿啊，你还有看哪个不顺眼的，娘帮你都杀掉他们。 轩辕杰抓着白玉堂的手，白玉堂默默地抽回来，摇了摇头。 算了吧，你都杀了八个皇子了，而且他们也没惹到我。 什么八个呀？娘杀了九个。 不是吗？是轩辕爵也死了，还是他又派人去杀轩辕狼了？ 所以现在的轩辕爵是人假扮的？ 应该是吧。反正他们图谋不轨也好，阴谋算计也好，要捣毁的也是轩辕爵的江山。正好。 那北海失踪那些士兵？ 那些是为娘用来练功的。 轩辕杰摸了摸自己的手指，似乎是在欣赏手指上的金饰。 我先削弱轩辕杰的兵力，这些年下来倒也算是进展顺利。 白堂叹了口气，搞了半天，这位跟轩辕杰用一个身体的白灵儿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。他想要的是亲手毁掉整个北海，好报当年之仇。虽然不知道当年他是有多大的仇恨，但如今看来他成功了几乎一半了，而且杀的大多是无辜的人。白玉堂此时心里对轩辕杰仅有的那一点点同情都被厌恶所代替，简直罪孽深重，罪无可恕。 明天另外八个皇子就进宫了，你也打算弄死他们？ 那八个呀，那几个可是带獠牙的，你放心，他们可不是来当皇子的，是来造反的。 白玉堂想起了轩辕破。 轩辕破是怎么算到他近期可以回到皇城的？难道他早就知道我进宫之后这几个皇子会死？ 白玉堂忽然有一种被人利用了的感觉。那几个皇子他不认识，也不知道他们做过什么坏事，但似乎都因他而死，这一点让白玉堂有些不舒服。白玉堂皱着眉头，觉得自己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次的行动。起码目前看起来，北海非但没有能进攻大宋的兵力，且国内也是一团乱，单靠轩辕破是骗不了他们的，还要加上辽国和西夏，但是这两家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不敢骗赵普，除非他们不想活了，而且也着实没这个必要。那究竟是什么人控制了辽国和西夏的皇族，反而跟他们说是轩辕杰呢？ 那昏君要醒了。 这时白玉堂就听轩辕杰突然开口，白玉堂皱眉，究竟是谁疯了？再下去他就要疯了。 玉儿，你先回去吧，晚上小心着凉啊，这冰天雪地的，过几天我就让轩辕杰放你走。 说完，轩辕杰起身给白玉堂拿了一件白色的裘皮披风披上，送他出门。白玉堂出了门，怀夫已经不在门口等着了，院子里积了厚厚的一层白雪。轩辕杰身边的那个小丫鬟跑了出来给白玉堂打伞，送他出门。白玉堂走到院子外面。 你伺候他多久了？ 回禀殿下，奴婢是新调来的，伺候娘娘不到一个月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。 奴婢听说之前的所有下人都没有超过一个月的，一个月一定会死一个。 那丫鬟说的像是快要断气了，双眼通红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皱眉摇头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乎他的想象。别说这个丫鬟了，被一个疯癫成这样的皇帝统治着，北海的百姓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命运。 你回去吧，不用送了。 丫鬟点了点头，转身走了。白玉堂独自打着伞往外走，出了皇宫大门， 就见不远处的一棵雪松下，展昭蹲在一尊石兽上，一手拿着伞，正无聊着转着伞面上的雪花。从他肩膀上积着的雪来看，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。白玉堂皱眉走了过去，伸手拉他下来。 你怎么来了？不冷啊？ 展昭拽住白玉堂，先上下左右检查，白玉堂则是将披风脱下来要披在展昭身上，展昭赶紧阻止他，然后左右看了一圈，警告地看他。 你收敛点。 白玉堂望天，拿着披风拉着展昭的手快步下山了。展昭边往山下跑还边好奇， 轩辕杰找你干嘛去了？ 找我的不是轩辕杰，而是白灵儿。 白玉堂一句话说的展昭一蹦， 诈尸了。 太子府距离也不远，白玉堂拽着展昭进屋，关上门之后先到桌边坐下喝茶。阴侯和天尊还没睡呢，见两人回来就聚到了桌边。白玉堂将刚才所经历的都说了一遍，众人都张大了嘴惊骇不已，展昭都被绕晕了。 你的意思是轩辕杰白天是轩辕杰，晚上就变成了白灵儿，然后白天那个轩辕杰觉得白灵儿就在他身边是个幽魂，而晚上的白灵儿觉得轩辕杰就在睡觉是个昏君。 白玉堂跳了跳眉，伸手摸了摸展昭的脑袋，那意思总结得很好。展昭被他摸了两下头，突然站了起来，快步跑去屏风后面了。白玉堂有些不解，阴侯和天尊也面面相觑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展昭咻一下闪了回来，手里拿着块热的帕子，就见他扒着白玉堂的手擦了半天，又擦他头发。 猫，你干嘛？ 擦干净呀，谁知道他疯到什么程度，会不会传染？ 天尊摸着下巴，小声问阴侯：“ 哎呦，会。”哎，你们家猫仔还有这么一面呢？ 他从小就别扭，自己喜欢的就不给人碰。 哎，我们家玉堂也这样，哎，别说碰了，想都不准想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尴尬了，就在一个房间里，自然说什么都能听到了。两人都扬起脸，搔了搔下巴。之后，展昭接着擦白玉堂的手，锲而不舍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